饶我安逸， 再请听李多奎演唱的《玉皇后》。 再请听李多奎演唱的《打龙袍》。 Thank you.